哎呀，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说冯的，说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个话里话外 11:01开戏。 先读报，我说着，各位朋友，您来着，盖碗高碎咱喝着，小口慢饮，别烫着啊！明儿个过节了，各位过节好啊！赶上国庆节歇7天。您踏踏实实的。不过呢，这话呀，要搁往年，我要这会儿说呢，这就算是一种，啊，暗示性的就发了通知了。就是意思啊，话里话外，打明儿个开始啊，我歇了啊，我歇了，哎，嘿嘿，您就听录播吧。但是今年不然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考虑了。啊，这么一下琢磨着，你看，因为这个其实呢，你要是7天啊都是录播行吗？行。但是怎么说，咱这话里话外读报新闻7天，好，全都是旧闻，给您讲故事或者是什么什么访谈之类的啊，觉得你肯定有的朋友人家就奔着这读报来的。哎，你给新闻时事啊，家长里短啊，社会上的大事小情啊，想知道。当然就是就和就和，这咱再说一遍，11假期期间1号、6号、7号立新给您直播，中间4天呢我缓缓啊，我先这个保养一下我的嗓子，4S店保养保养我的嗓子。嗯，那说那这挑费可不低，那必须的，呵，得换这个啊，机滤啊，什么机油啊，啊哟呵，空调啊，清洗，嗯，那位说您说那是机动车，哎，对，就这么说啊，再有一个用手机来听北京咱们这个啊电台的各种节目，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官方的客户端听听 FM。那么这上头当然肯定有话里话外，而且直播期间包括11啊，包括11，明儿个聊天室也开，就在这听听上头。哎，特别是说了赶到休息日，你看这个大伙儿也确实没太多的事情啊，这个哎家了待着不如拿手机，哎直接就下载，直接就收听，直接就进来参与，多好啊。啊，那么的同时呢，建议您拿手机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，啊，这个上头有这个不断更新的新闻，11期间它也不歇着，而且呢，这立新呢，咱们这话里话外直播的时候，哎，那上头有视频，您可以去弹幕，啊，视频是照着立新，但是呢，嗨，这就是说白了吧。要视频来说呢，相当于一伴奏乐，伴奏的音乐就跟配乐似的，哎，对，方便的是您通过这种方式弹幕来参与聊天，聊天是聊天啊，这个也不能叫规矩，善意的提示，甭管在哪儿弹幕啊，聊天是只要是咱们电台开办的这个平台里头，大伙好好聊，哎，好好聊，踏踏实实的，与人为善的参与，这话我没有褒贬啊，也没任何针对性，老是为什么这个后头得解释啊，这个我这主持这个话里话外啊，有时候就跟那个人家的老先生那古籍那整理似的啊，后头那注释啊比那原文多， 他怕闹误会啊，那不是您，但是有那个，哎呦呵，来了之后，哟，哎呀，对号入座吧，千万别，千万别啊啊，这个 说实话，这尤其是咱们这个，啊，国家电台，啊，咱们这个传统媒体，这难得有这么个平台，大家都珍惜，啊，我说句话啊，这话带点儿就是气话的意思，当然这是善意的，埋怨有些朋友一句，啊，怎么这我们说什么这家伙好家伙一嘴一嘴的啊，哪哪都是毛病，怎么这啊？您这没事网上一搜那小视频，啊，什么什么什么斗啊，啊什么哈哈啊什么斗什么块啊之类的，哟呵，人家说什么您说什么您都信呢？怎么说普通话的？啊，我们这播音的，是吧？主持的，正叉的。啊，呦呵，您这呦这个啊，这不好，这不周正啊，这个怎么着之类的啊，您这就那网上那个，呵，好家伙，瓮声瓮气带点外乡口音，您他怎么说什么你都信呢？想不明白了，所以我就说呀，啊，对，善意提示，快过节了，哎，想着去啊，要是愿意的话，到电影院看看电影，《长津湖》推荐，哎。当然我是不去，哎，不是，因为我没弄着票，这是要票来了，不是，就说想起来有一部老的啊，其实也不能太老，头些年吧，香港导演王家卫大才子，香港演员梁朝伟大帅哥，呵，内地大明星赵大爷，哦，有，嘿，内地大明星，嗯，张姑娘，对对对，咱们当家子。那说您别胡联想啊，人家那个张跟您那不是一个，我就这么说嘛，一笔写不出几个张嘛。啊，电影《一代宗师》看过吧？我要没记错，好像也是这春节还是十一啊，什么什么时候啊上演的。这里头有一句台词儿，当时啊没太往心里去，说这个武林嘛，武林高手啊，一代宗师，最怕三种人，就这武术这行，这个我没请教过，人家这个啊练教的练武的把式，这我还真没请教过，但是我听电影里面是这么说的，最怕三种人，这三种人武林里头，大伙儿一看都绕着走，太厉害了。深不可测，就这功夫，哎，最近验证出来了，头十一特别把这事儿交代给大伙儿，千万别这样，就这三种人啊来了，哎，太寸了，赶到十一前都哎，这个都出现了，是吗？有，首先啊，电影里面说了哪三种人，记住了，小孩子不能惹，这小孩你看哟，这孩子多大点儿，他能有什么本事？哎，这功夫了得，这要一伸手麻烦了，哎呦，好家伙，打不过呀。还有一种上年岁的老年人，哎，武林里头讲究别欺小别欺老，不是说呀啊咱们别欺负人，不是，是怕你惹不起他，你打不过他，他功夫了得，老年人小孩子。还有一种妇女女士啊，你看又呵，长得还啊又狗狗又丢丢啊，嘿，身姿绰约，哎呀，不是风姿啊，绰约身姿也行啊啊，你看呵，这个身条挺好啊，这打架行吗？行，那也了不得，这三种人，哎，就是这节前都出现了，在江湖之上。哦，真的，嘿，首先啊，这个是这个浙江台州，啊呜，好家伙，嗷嗷一嗓子，他就上了高速了。谁呀？一辆 高档的跑车。跑车，嘿，哎呀，好家伙，嗯，是吧？宝字号的跑车。您就直接说得了，不是，我说这跟这车其实没什么关系啊，你这买了车都得开，谁开都行，但是就怕，怕就怕，咱就说啊，来了啊，来了，少侠，小孩子，你看得了吗？把那交警都吓了一跳，哟，我的天哪，打远处一阵风似的，这车就到了切近了，台州高速上开着这跑车，跑车速度快啊，他这一跑起来，一脚油门，那车还带着那音响效果，呜，真是嗷嗷一嗓子。有时候为什么说他这车炸街，就是他这动静太大了啊。到这高速上，他们叫拉高速，拉一拉速度，这个城里头不行，跑不起来啊，嘿，不过瘾，上高速可以吗？那位说也没什么不可以的，你这人家买了这车你得让人家开呀，没说吗？普通人开，成年人啊，驾照上许可的，您的交通法规啊答应的都可以呀。这个厉害，交警一看，好家伙，打这车里头一拉门，嚯，下来了一枚翩翩小少年。这是个年轻人，不只是年轻，太年轻了，15岁，一小男孩站在这车头里，警察叫过来了，再一看车上几位乘客跟他一块儿，这什么呀？啊，这都是我带来的，哈哈，我的朋友，哈哈，这位是张生，哦，赵生，啊，刘员外，哎。这么小都员外了，你看看有实力吗？不是，警察说你这个等会儿啊，你15了啊，15，呵呵，如假包换，15岁就开车呀？啊，这哟呵，这个警察叔叔，你这观念我可是反对啊！怎么了？你歧视我？我没有啊，我歧视你？我哎。你看不起我？没，不是我，你看不起小孩子，哎，嫌我们小孩子什么都干不了。好家伙，休道我年岁小啊，孩童气概，将几过年有人啊，你且听啊来，哎，行了，警察说别唱了，你唱这不怎么样，我听出来了。这是高派的辕门斩子，你唱的没立心好，立心呢唱的没上远好，上远呢唱的没上长荣好，哈嗨，没这么比的，就这意思啊。跟这小孩就哎，小孩说了，15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开个跑车怎么了？还是宝字号的。警察说那个他这不行，这个啊，不行啊，多新鲜，你没有驾照啊，你未成年啊。你看这小孩，这小孩子厉害吧，少侠，呼，哎呀，老侠客也来了，哎呦，这家伙就这位啊，就咱这说，就说这现在有些个别的年轻人说真心话啊，就他这开着跑车，好，不管不顾没驾照就敢上路，跑车速度可快，而且真是出事不好操控。你想跑车呀，这要没大气层拦着，他能上天。你瞧这位，呵，老人家上年岁的，具体地方不说了，北京，这是头段时间我看着那个网上人贴照片出来，哎呀呵，这楼道里头，哎，给摆的这是勾满豪瓶啊，就给那个住户街坊啊留了一脚之道。嗯，什么意思？就说这你要打这个他这个路上过去，这楼道里头啊，能过去吗？能，一脚之道。什么叫一脚？就够踩，就您这脚啊，您那个左脚下去，哎，然后呢迈右脚，迈右脚 就得踩的前头左脚那个位置，偏离一点儿都过不去，得侧着身儿。啊，他干嘛了？这是你没说吗？楼道里头摆的，哎呵，好家伙，摆满了，呵，家里头这些个宝贝，这些个珍品全拿出来了，哦，办展览呢啊！哎呀呵，这个多少年的啊，破箱子、纸壳板，嚯，哎呦啊，过去不要的九寸电视机，嗯，老唱片，哎呀，报纸、杂志。呵，穿衣镜、大衣柜，哎呦，嚯，最多的是花盆，一摞一摞的都是花盆。你看，人家爱美，你看人家花盆摆在楼道里，怎么了？咱那说这不行吧？这个对呀、啊，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任性啊！据说这个居委会还是物业没少跟他商量，怎么说怎么不听。咱就说啊，有些人我就。这咱就哪说哪了，没有什么针对性啊，这您记住啊，绝对没有任何针对性。要是无意之间哎说到谁心缝里，那我很抱歉啊、哎、对对对，但是绝对不是针对某一个人，咱就说这个事儿这个现象。你这不就楼道乱堆杂物吗？这不许，可危险呢。而且啊，就这位应该是上年岁，为什么呢？他还老到楼道里抽烟，跟我们家界边那大爷一模一样。最近半年见不着了，就我们那楼道里头天天站在我门口抽烟。呵，我提鼻子一闻，哟，今儿是塔山，呵，嘿，今儿档次高，是不是今儿女婿来了啊，给您带华子了？华子啊，哎，今天稍微差一点，也不错也不错，嗯，中南海啊，呵，好，最近半年见不着人了。我还问保安，我说那大爷哪儿去了啊，让孩子给接走了。为什么呢？他这个抽烟抽太多了啊，得了肺炎了。哎嗨，少抽点，别抽多好啊。咱就说这个劝没用啊，没用，白费力气，不听，没有听的。哎，你看你要跟他平常聊天，哎呦，那一提咱国家，这都快国庆节了，哎呀，感动的，呵，哎呦，说起来你看这些事儿，这些先烈们，哎呀，咱们这个现在咱们这各方面的建设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可感动了。嚯，说起来咱国家这好，一套一套的，真是爱国。哎，说的那真是太棒了，说的比我圆，我都说不过他。一说到这些个啊，这些明面，这是，哎呦呵，哎呀，你们可不知道呗，我和我的祖国呀，一刻也不能分割。不论是你走的哪一行，都有那一首赞歌。哎，行行行行，您就别念歌词了，就问您一句啊啊，您说，这楼道里这些东西家伙事儿是您的吗？啊，是我的，呵呵啊，不才，老身的，嗯，是。但是那个，您能给挪挪清理清理？那不成，不可以，这个是国家要求的。啊，这方面我跟国家分割。哎嗨，怎么到这儿就分割了？你看说啊，就这路人没国家拦着，他能自立为王。嗯，是啊，在楼道里就登基了，楼道诸侯。嗯嗨，关键你劝不行，他不听啊，这个你哎，就这个这老侠客是什么老侠客？你看这惹不起吧？还有那大比武的，那嘿，大比武啊，呵，哎呀，地铁里头大比武，呵，拳来脚往，哎呀，那功夫太厉害了，我看那视频录像了，嚯，还有一位女侠，你别看是她是个女的，她是最厉害的，啪，上去给对方一电炮。好家伙，而且这个双方啊，看得出来都是练家子，功夫太高啊，太高深了，各种各样的这个啊，这个技巧门派都有。在地铁里头不知道为什么，估计什么都不为，嗯，你不信你等着警察把他们叫去之后，这一问没什么太大的事儿， 什么谁碰了谁一下，谁打这个打身边一过挤了一下，都没言语，哎呦踩了脚了，嚯、哦，哎呦是踩了脚，对方还拿手推了我啊，搡的我，你看就哎呦呵，好连个对不起都不说啊，就嘿为这个，哎呦这不行，这忍不了了，听他听他听他听听当，呼、哦、打的呀，哎呀那个热闹啊，咱说啊，我是针对这种现象，也不只是北京地铁里头。各地地铁里头都有这种侠客，哎，世外的高人，呵，转大树的英雄，嗯，好家伙，多年之前避入深山，学了一身的本事，然后开始回来，啊，专在地铁里头行侠仗义，哎嗨，这不怎么样，可说呢，打的呵，这个热闹，乒啪乒啪，好家伙。真的啊，各种功夫拳击看出来了，有这个锁喉功，这是巴西柔术，哎，以色列的擒拿术，哦呵，还有这个咱们北京的这种啊传统的中国跤，嘿，德赫勒，哎，过肩摔，哎呀好，这个热闹，你看看，最多的使用最多的是咏春啊、哦，咏春就三招，摊绑扶，哎，你看看，所以咱说这一代宗师嘛，啊，哎呀呵，咱就说这勇气可嘉啊，别的不说，勇气可嘉。要搁我，当着那么些人，又是骂又是打又是哭又是叫又啐吐嘛，哎呀，我这脸真是没处搁。说实话啊，对对对，这。能不能打咱姑且不论，估计我这身身板身子骨够呛，就那女侠一手指头我就得躺地下，哎呀打死人了。是啊，这几位可都了不得，其中有一位身材还挺高，宽肩膀细腰间炸背膀双肩暴拢，一看就是经常锻炼。有的呢网友跟着瞎起哄，哎呀这不是北京男篮的一位吗，什么呀，结果那位躺枪了，愣说是他，这位自个儿都不知道。他说我睡了一午觉，午觉起来一看，好家伙，各种朋友给他发微信短信，怎么意思？打架了啊？到公安局派出所了？认识人吗？嗨，什么呀？赶紧想办法凭这事儿，行了，这事跟我都没关系，我都不知道这事儿。你说竟哎竟出这个事情，过节了啊，踏踏实实的，千万别。瞎闹腾，别像这几位似的啊！这四位侠客，再加上前面那老侠啊和少侠，对，没法律拦着，凭他们一己之力，哎，就能在这地铁上太平盛世啊，他地铁上军阀混战呢，呵呵，就别提这个了。你看，就说这事儿嘛，不露脸，太不露脸了。哎呀，知道不露脸呐？呼，横跨三省。哎呀，好家伙，横跨三省，千里走单骑呀，还真是单骑，单骑都行，都行，现在念骑也可以。南京的，这位在南京，干嘛呢？说是有一位李先生，这李先生啊，跟朋友去吃夜宵，他这机动车呀，车里头，他放着现金，按说这个忌讳，是做生意做买卖这个。啊，有点现金是方便呢，是怎么着？哎，车里头放了15万元现金，刚打银行取出来的，跟朋友去吃这个夜宵，就没多想，是这车是没锁呀，还是怎么着？嗯，或者是这锁了也，这要让贼惦记上，这就麻烦了。来了这么一位，嘿，好家伙，大盗啊，呵，这位大盗咔把这门弄开。后备箱钱拿走，等这李先生酒足饭饱回来一看啊，没喝酒就是吃饭吧，咱得说圆了，就怕有听众给挑毛病，哎呀你看你这个是啊，怎么能喝酒，我就说他没喝酒啊，回来了哟，后备箱开了，哎呀赶紧报警，警察这一调监控，就这贼呀，好，后来找着他，不是南京在江苏吗，江苏的事儿，这位在河南让警察给逮着的，这咱多说一句啊，在河南不见得是河南人，就算是那也个别的， 为什么？你怕落埋怨呢？怕有人多想啊？怕有人对号入座吗？对呀、啊，哎，和警察这一问，哎呀，这位呵难受，您不知道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一趟下来，好家伙，纵横三省啊，我这横跨千里，千里走单骑呀、啊。警察说：“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你又不是关羽，我真的是我差不多，是吗？他那会儿骑马，我干嘛？我骑一共享单车，就这位啊，拿着15万元赃款偷来的，骑了一辆共享单车，他愣能从江苏南京，他一直骑到安徽六安，到那儿当还撞了一行人，哎呀！”把那位撞的，哎呀，疼死了！你弄得我这好起不来了，怎么办吧？你说怎么办吧？这小子一想，那不行啊，我这好，我身负重案啊，啊，回头重案组不得找我呀？啊，我身负重案，这我不能惹事儿啊！哎，我说，哎，哥，好说好商量。那什么，我这有钱，我这有钱。心想我15万，这我白来的，给他1万，我还剩14万呢。哎，给你1万，给你1万，没事了啊，没事，别言语啊。好。然后又开始换了一辆共享单车啊，又骑不动了，又换了一辆电动车，花了4000多。这一算账，你看合适13万6，哎，我这还挣着呢。骑着共享单车，这个电动车，好家伙，一直跑到河南，让警察给逮回来了。嗯，新版的亡命天涯，哎嗨，就别亡，行了，这太差劲了，正事。立心读报不能停，11直播您来听，经济发展求共赢，共享员工可还行。工人日报的一篇文章就说，现在啊，当然也是之前就有这种形式，现在呢，哎，这个咱们这个疫情下头，这企业它也得发展，也得挣钱呢，企业不挣钱不发展，这社会，那你这个咱们这经济，这是不是啊？他靠这个呀，啊，改革开放，那这个经济发展靠的是企业，企业不挣钱，员工没钱，那不麻烦了吗？怎么办呢？我们这买卖用不了那么多员工啊，但是那家呢，哎，他又需要，他也希望呢，哎，我们这员工少一点最好，哎，不行，咱们商量商量，你那员工要是他活少挣的少，到我们这儿来，别介，我们这员工就跳槽，你这干嘛？你这撬我墙角？不是，嗨，咱共享，他跟你那儿干呢，跟我这儿也干，咱插火开了。你瞧，真有的是生产滚筒洗衣机的啊，但是这儿的员工是哪儿来的？是乳业公司的。哦，你说这个倒是一套啊，乳业公司嘛，生产牛奶流水作业线呢，啊，生产洗衣机呢，哎，这个可以啊，你看这个是吧，啊，洗一洗嘛，嗨，他这装配这方面他有共同的共性吧，有共性，技术上，哎，这可以搭着使，挺好的。说实话，餐饮企业里面也有啊，说那不行，那个你可以这个餐饮的到这零售行业啊，你这下了班了啊，说你2点钟闭餐，哎，那你中午这段下午这时间呢，你可以到边上超市里头给人家打工，上个货呀，什么什么之类的，搬搬扛扛。你看，当然这方面呢好是好啊，这个好，但是它有一个，就是法律这方面对职工的权益的保障要跟上，哎，这就更好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不是就现在的事情，过去就有共享的员工，没听，这真有啊。京剧八大锤里头， 这个陆文龙不是那个双方共享，哎，对对对对，这个这赖我，这赖我，这接下来这出，哎，这出绝对的共享员工，是吗？哎， 对对，兵器空中飘，大财宝压四个文头包，二财宝生来的草木包，三财宝三三金火火包，五财宝压四个浪里叫，五财宝六财三门户，五财宝三针挂本袍，七财宝金枪阵啊我瞄，八财宝正是音乐刀，九财宝中间耍得好，压死个金如宝，十财宝双手能打火龙镖，十一财宝虽然他年纪小，一个刀比一个高，打发那黄草一来一刀，不与他相对相来，刀对刀。 那珠帘寨里头这太保们啊，这十三个哥们儿，你看这不一样吗？共享吗？是吧？大唐朝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抓紧时间再说几句报纸上内容。今天的《人民日报》说了啊，国家发改委啊，这个经济运行调节局负责人说了，今冬明春能源保供这方面的工作。答记者问他言道：“确保人民群众安全温暖过冬啊！”哎呀。听完这话之后啊，我这个温暖呐，啊，又特别温暖。嗯，新华每日电讯说了，国庆长假来临啊，还得注意疫情防控啊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回应了热点的问题啊，简单说吧，切实保障假期出行安全，哎，重点人群开展加强免疫啊，你看看。这都是事儿啊，必须的啊，这咱都得注意啊。北京青年报说了，国庆假期北京公园景区举办40项活动啊。那么另外呢，这个哎，这个北京日报说一个事儿，哎，可以去看看那地方哪儿，北京野生动物园新添打卡圣地东北虎和小熊猫展区开放了。这东北虎这展区呀、啊、要早点开放，我认为对于那些个不守规矩开着车中途下车那帮人，我觉得对他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。嗯，不是机会，我说错了，就是当然也确实对他了，他要是还像原来那样，那他自己就给自己增加了一次和东北虎亲密接触的机会。哎嗨，别介呀、啊、得了，不多聊，感谢各位接茶关注，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新闻天天谈，各位记住了，我明儿个还直播了您的。 Sono alzato, oh bella ciao!